Hello， 各位，又和你见面在北京的上空，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。其实我每一期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都会在我的脑海里面想一个词汇，然后把它扩展开来，成为今天的节目的开场，甚至是贯穿整个节目的一个主题。但是我今天想了很久，都不知道跟你分享什么好。于是我就突然想到，最近网上热议的那篇文章叫做《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》，韩寒也发文回应了。所以呢，我突然想和你分享这个词汇，叫做无意义。这里的无意义要打引号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太多可以称之为好好生活但是却无意义的事情。比如说在阳光明媚的海岛，躺在阳伞下面面对大海，可能这件事情比较的无意义，但是却是组成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所以呢，不要担心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，你的同龄人从来没有想过抛弃你。想让你抛弃同龄人的，只有那些不怀好意的过来人。这里是即使走在你前面依然不想抛弃你的朝夕音乐。

我希望我可以慢慢的定时的回忆起一些事情，在回忆里回到过去的时光，那种思念、遗憾、无法描述的痛楚，如果没有出口，一直在我的心里孤独的膨胀，就会像毒一样蔓延。他的死把我分成了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有他的，一部分是没有他的。我还要确认许多东西，是一个有合适棉衣的人，是一个有合适电脑的人，是一个有合适拖鞋的人，那些东西都必须与自己息息相关，难以替代。总有一天，周围的物品变得正好，不多也不少。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这样确认，生活会变得渐渐的安全，那时一切都将正好。而即使是原先已经破碎的自己，也将一点点的被搭建。这个时候的搭建不再是大兴土木，而是滴水石穿。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张春，一生里的某一刻。这里是一切恰如其分，点到为止的朝夕音乐。 莉莉是个聪明女生，她读懂我的心，教我她自创的主意和一堆大道理。有时我也试图了解她眉角的愁云，她却说她不痛不快，才过得有意义。莹莹是个漂亮女生，她偷走我的心，爱过几个错过几个，她早已不在意。其实她也试着计较这公平不公平，学着勇敢解决麻烦，无所谓谁输赢。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去旅行。三妮是个可爱女生，她抚慰我的心，为他练习，为他有趣，看他爱的电影。其实他也时常怀疑这公平不公平，学着离开，解决依赖，让时间去证明。一个人去餐厅，一个人 这首歌曲下面有这样的一个评论，以后找一个能够了解我内心最隐秘的想法，了解我全部的我的人，是去是留，等你了解过后，由你定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很豁达的感情观，不在对方身上找彼此的枷锁。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左安西西，叫做《一个人》。这首歌曲是左安西西第二张全创作的专辑，一首非常简单的温暖的小歌曲，汇聚了当代女孩的都市生活。当两个人不再是生活的唯一选项，左岸西西歌曲当中的三个女生各自有各自的精彩。

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叫做十点答录机，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，我要祝你晚安了，拜拜，好梦。